第28课，今天比昨天冷。一句子，今天比昨天冷。这儿比东京冷多了。有时候下雨。天气预报说，明天有大风。明天比今天还冷呢。你要多穿衣服。那儿的天气跟这儿一样吗？气温在零下20多度。